说，寻找梦想的灯火，有时我会失去力量，再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。眼前的失眠，看不清路的尽头，天使守候，太阳叫醒希望的翅膀，那是未来伸出的双手。失去过伤心的力量，再艰难的 下心，恨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。一年四季四个冬季，一滴眼泪是个你。 最 我们听到的是金海心演唱的《唱过什么歌》，这首歌之前呢是黄品源演唱的《狠不下心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杰带来的《爱的传奇》，这首歌以爱为主题，唱出了爱的力量。 曾经想知道未来有多远，渴望幸运随时间蔓延，赶走不出的黑夜白天，吹干汗水，不知疲倦，只想与梦再靠近一些。亮在前方那道光多么耀眼，带着出发时候的执念，阴晴圆缺在抵达之前，爱上天的高最初心跳的感觉，新的明天一起去发现，只想与梦再靠近一些，亮在前方那道光多么耀眼，带着出发时候的执念，阴晴圆缺在抵达之前，阴晴不熄灭，不停歇，继续向前，把我人生的方向遗忘无间，路过每一天，传奇画面，等待与幸福遇见，瞬间阴霾变成永远，梦想一直在身边，变成永远，耀眼梦想已经实现。爱上天的高，路的远，海阔无边，与梦同行不懈，传奇的诗篇，遇上心所爱，有梦一家，感谢风雨中并肩，阴晴不熄灭。追逐的梦从不曾搁浅，重温最初心跳的感觉，新的明天一起去发现。 我们听到的这首《雨蝶》是电视连续剧《还珠格格》第一部当中的片尾曲，由许常德、琼瑶作词，张宇作曲，林心如在剧中饰演紫薇。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林心如演唱的版本《雨蝶》。 爱到心破碎，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相遇太美，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形成灰也无所谓，我破茧成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回忆却不回，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，我向你飞，你温柔的追，想你的忧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

放在里面很好，就算没有人看好，幸福是因为互相依靠，爱情这座城堡，牵着手才能找到。 那是孙燕姿演唱的《很好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允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陈淑桦带来的《思念总在分手后》，王杰演唱的粤语歌《她》，许慧欣《幸福的味道》，李玟演唱的《美丽笨女人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张宇的经典老歌《回心转意》。 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，那不是我的路，我没有你那么清楚，那么爱孤独，快不快乐总有个限度，不管贪不贪图，而你让我自己陷入混淆的地步，是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，一点也没有后退的路，而我的苦才开始团团吐吐。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，我竟如此的盲目，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，你到底在不在，我竟苦苦地追逐，所有和你有关的错误，我从现在开始背负。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，那不是我的路，我没有你那么清楚，那么爱孤独，

去唱眼前中的影子，随风中化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，想要将你的声音唱遍如诗，诗句全成酸苦的交织，还有不得你向前唱几句，越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夫的味道是许慧欣演唱的歌曲，收录在她的专辑《孤单芭蕾》当中。歌曲展现了许慧欣高超的唱功，唱出了沉浸在恋爱当中的幸福感受。 贴上回忆给你的信，轻轻翻开变成我的日记，许愿流星才刚消失，心中感动都没融化成泥，两人的世界比谁都特别，能住在里面时间会多远，梦境的边缘不用再去冒险，只要有爱就拥有一切，有一种的 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。

平无言的结局。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。 姜育恒情难枕， 最是当作游戏成红尘人的凄凉。 蔡琴白桦林， 轻轻的船窗飘着白的雪。 李健为你而来， 我是为你而来。 齐秦狂流， 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姚贝娜演唱的《可以不可以》。 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周杰伦演唱的《外婆》。这首歌是周杰伦为他的外婆写的歌，外婆跟他的感情很深。在周杰伦拍的 MV 当中，外婆还曾表演过国标舞，也曾担任过周杰伦演唱会的嘉宾，并上台共舞。 今天是外婆生日，我换上复古西装，站在外婆开着拉风的古董车，兜兜兜风，这里放着她的最爱，找回熟悉她的年代。我拿到芝麻刀，开卷把书和马卡龙王子进进回忆，外婆带领着的联姻，美丽当真是压抑，失去了爱情，只盼望亲亲。你不回应，大人们以为从门子前装上放两把剑，藏着香精，一点都完美，难免做的什么误会，有什么意义？

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今天切歌节目，我是于允，和您继续来分享老歌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《白桦林》，这首歌翻唱自俄罗斯民歌，蔡琴用她深沉的嗓音讲述了一个士兵的故事。 轻轻的船窗飘着白的雪，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， 我

墙角那朵枯萎的玫瑰，忘了为何要凋谢，散在地上失落的岁月，有一天有一年没感觉，伤痕在心田滚烫的蔓延，眼绕过发间，你敷衍着抱歉，断了的琴弦弹奏着从前，一切走过的路线没有终点，昏黄的光线照射成 今天劝歌节目结束之前，为你预告一下明早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李碧华演唱的《祈祷》。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，多少祈祷在心中。 周慧，相遇太早。 只怪你和我相爱的太早，对于幸福 张玉恒，像我这样的人。 像我这样的人过着这样一生，生活伤痕。 张学友，左右为难。 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 金海心，猫咪森林。 跟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，跟着你不顾一切我可以。 黄小琥，突然的自我。 花开花 门，潇洒走一回。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。 王菲，棋子。 像是一颗棋，今天任由你决定。 水木年华，中学时代。 爱是什么 的精彩好歌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今天节目的结束曲，让我们来听齐秦的经典老歌《狂流》。